学生是台湾国防科技的人才，为了提升学生素质，增加招募诱因，规划明年与交通大学合作，共同招生，采共同学籍、共同颁授学位的方式。中正理工毕业生领取的将是交通大学的毕业证书，兼领国防大学的军事学资证明，这是好事，更是双赢。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高雄市长任内的机要秘书，高雄市政府前专门委员赵家宝担任新闻处长机要秘书，以及市运基金会副执行长期间，利用承办市运行销招标的机会收受厂商贿赂，2014年判刑11年定验。但是赵家宝没有入监，检方隔年6月发布通缉，但是上个月底却有民众在高雄市的餐厅目睹他和民进党立委助理聚餐，质疑赵家宝怎么不用入狱还能开心过日子。高雄地检署今天没有多说，只强调赵家宝还在通缉中。屏东县一名王姓女子5年前搭乘苏姓女性朋友的机车行进芳寮乡沿山公路的时候，机车陷入长 1.25 公尺、宽70公分、深5公分的道路坑洞，王姓女子摔死，死者父母诉请国家赔偿415万。二审认定路面坑洞与王姓女子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机车骑士苏姓女子超速必须要负担60%责任，屏东县政府应该负起40%过失责任，判决屏东县政府赔偿186万。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至于苏姓女子，她与王姓女子家属成立了300万元调解，包括了强制责任险200万、自赔100万，已经赔偿完毕，和解收场。内政部今天公布全国姓名统计，嘉豪、淑芬继续蝉联男女名字冠军，全台14000个嘉豪，32000个淑芬。国人常见前十大名字，男性依序为嘉豪、志明、俊杰、建宏、俊宏、志豪、志伟、文雄、陈汉、冠宇；女性为淑芬、淑慧、美玲、雅婷、美惠、丽华、淑娟、淑珍、怡君、淑华。嘉豪从民国101年开始拿下第一，淑芬是从民国99年开始夺冠。内政部还统计最爱改名字的星座为天秤座，最少的是金牛座。有趣的是，男性最常改掉的名字前三名为陈恩、宇翔、陈汉，但最常变更后的名字也是陈恩、陈汉、品瑞。一生之中最爱改名字的年龄大都集中27岁到34岁，又以29岁居冠。日本政府今天公布一项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日本青少年自杀人数达到30年来最高。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出，自今年3月往回推算的一年内，共有250名的中小学生寻短，比前一年度增加5人，也是1986年来最高。统计发现，250名自杀学生当中，33人是对未来感到忧虑，31人是有家庭问题，10人受到霸凌，另外还有140人寻死原因不明。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6点，来到9889点，成交金额102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04点，跌幅1.37%，2193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8点，跌幅1.35%，20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9点，跌幅1.1%，264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5点，跌幅1.34%，77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6点，跌幅2.29%，2588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0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3分，成交金额4亿2700万美元。日元113.27兑一美元，欧元现在来到了1.1388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进化是面对挑战的唯一解答。 Toyota All New Camry超越豪华，争锋之作 TNGA 新时代造车工艺，尽享舒适及驾驭乐趣。30项安全防护配备，放胆征服世界。日本原装进口，撼动登场。Toyota All New Camry。

时间。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你好，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又是新的时候开始啦。 哇，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我们一开始又要请大家来把你的烦恼丢到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来，把烦恼丢出来就不会有烦恼咯。 现在是丢烦恼时间吗？ 丢问题时间啦。 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我们来帮帮你的忙，希望可以解决你的小困扰。感觉自我好的都已迷来，有没有那个得该带去爱，似乎你那个你给的话够了，我都想了你我起来你哈马路 just don't die 你够够了你打来了，明天的梦你似乎希望你们了，我那个赛过路的时我没哭时我还要在你们不由打那边Driving low, 海沿いに流れていくロケーション雲って見えてるの私にはブルーのムードのケアしないよ言葉は詰まるけどもっと何かやれたかもなんて今更悩んでも無駄かな分かってても The Rhythm， 立马帮帮忙。请问就是有没有可以提供几首运动时可以听的快歌呢？你就把以前那个欧马克的歌单全部拿来播一 round 就可以了吧？很多哎、欸。 现在这几首歌也蛮好听的啊，你把它记下来嘛，把好听的歌就记下来嘛。 嗯， 是不是自己编的是最对味的？ 对对，你就把你喜欢的笔记一下，然后自己排排排一排，就是你的完美歌单。 Yeah, yeah, yeah. 同事上班一直在讲话，觉得非常的吵。 Oh, 可是我不敢叫同事说，你可以小声 一点。 你可以叫他小声一点吗？ 应该可以吧？就不好意思，可以小声一点吗？应该可以吧？ 你连请同事小声一点都不行。 嗯，你说太害怕是不是？太害怕被讨厌，被讨厌的勇气给你一点。Looking at you, dog. Looking at you, hip hop. Make some move. 拿着麦克风 I got a pen show I can tell so to me The moonlights come into action 如果不打算把 Don't stop on My passion 走入 rap 变换 Give up プラス吉他 Bring the bass Kick snare high hat あのセッションに終わりもないんだ初めましてみたいなフリスタドッキリ息を潜めて Whisper 原 Q さんがフィクサー次驚かせやんなそこのリスナー、We don't stop the music 乗ったら止められないんだ急にI'm ready to make the move. We let it make the move. You ready to make the move? しない止まればおしまい計画どおりミッション円踏んでセッション 正 確2ビートループしそれをキープし データ2 人からヒットライカーヒットマン 街中寝静まった頃メイキムーブどんな感じ言うたらこんな感じあんな感じそんな感じ説明いらつまりあうんの呼吸何してるってヨーヨー言ってる職業不詳も結構多数いつか化けるようなような L 己の才能バーゲンセール飽きた頃にそいつがバレる覚悟だけじゃすぐに飽きる生きた目それが言わなせず生きてるうちにまだやりたいだけ豊かな冒険ローカル表現嘘でも方便飛び出す本音見慣れた光景背中に焦点手ぶらで出かけてマッパイリレ ー言いたいこと言いたいそんな時代お前知って Make the move できない時代を先にヘッドハート Make the move 無なるマイクポイント上がるテンション湧きたそうそう Make the move ライツカメラアクション動き出せば Don't stop on 言いたいこと言いたいそんな時代お前知って Make the move できない時代を先にヘッドハート Make the move 無なるマイクポイント上がるテンション湧きたそうそう Make the move ライツカメラアクション動き出せば Don't stop on 这首歌叫做 Make That Move 苏珊帮帮忙我想送妈妈保养品妈妈保养品有推荐的品牌吗妈妈大概55岁、各位的在收听的朋友的妈妈都在使用什么样的保养品呢 易贝器 苏小姐在用的就是我多出来的保养品你的妈妈在用什么保养品呢可以推荐给她吗Mandy 说保姆这个月又要请假出去玩今年第三次请假了然后我也没假了我可以扣保姆的年终吗 这什么态度啊等一下这什么态度啊 你说扣保姆年终吗 就是、我有点气耶 你在气的是雇主吗 对啊 可是我不知道他跟他 你的保姆你们谈的那个合作模式是什么你有说比如说当初比如说你一个月至少要雇几天然后什么之类的吗怎么雇吗 工作就是工作啊今天我要出去玩我要请假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么多事情呢奇怪呢 他可能觉得保姆就是我们应该要谈好我们要配合我没有假你就要帮我顾小孩帮我请保姆要干嘛 就这个文化很奇怪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忍气吞声老板这样子就是你要请假不准请然后或者要讲一些就是什么爸爸妈妈死掉啊或者很夸张的那个理由你才能去奔丧才能请假平常都不能请这样子然后现在你当雇主你也想要这样子对底下人不行吧不好吧 再来一杯都干到位会突然感觉身体好像开始飞 It feels good, it feels so good在放，跳就是在给。 谁呀？欸，大部分为什么给妈妈用的牌子在上面一片浮现的都是专柜品牌啊，好妙哦，肌肤之钥啦， Sisley 啦， SK2 啦，倩碧啦，兰蔻啦，雅诗兰黛啦。 欸，除了专柜品牌之外还有什么？你说开价品牌哦？ 就对，没有人要推荐给妈妈开价品牌吗？科润啊，雅漾啊，Dr. Wu 啊，好像妈妈就是会往专柜那边去。欸，为什么啊？ 妈妈有钱。 可是他自己掏腰包送妈妈。欸，还是因为， 但是因为你问的问题是妈妈用什么啊？因为妈妈就是比较贵妇，比较有钱，就真的就是走专柜，就买百货公司。 那真的是要趁最近周年庆或是111商城一些特价买一波了。 但你可以就是你自己觉得用的真的很好用的，不管开价还是不管便宜还是贵，你真的自己觉得很好用，送给妈妈， 嗯， 让妈妈尝鲜一下，说现在年轻人都用这个。 刚刚是女儿的烦恼，现在是妈妈的烦恼。我的儿子23岁了，他离家出走一个月，不跟我联络。当妈妈的我好担心，怎么办呢？儿子， 我天哪！你是谁呀？ 是不是只要传一次简讯就可以了？就 你说传一个简讯，然后说妈妈担心你，儿子就会回来？ 不是回来，就是说可以就可以的话，给我一个就是你现在 O 不 OK 的消息，就这样就好了。我们没有一定要回来，但你让我知道你现在安全，这样。 难得听到你有正面回复。你君临天下，但为价格太浮夸，除非可以刷卡。你的要求让我发抖，已经拥有还没有拥有的都不够，够不够做你的宝贝？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要是错过，我也不能为你。你想开吧吗？我和我的头有他，是否让你尴尬？你最爱卡拉，我对呆萌有看法，你说我是傻瓜。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在意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够不够、yeah、是否能体会？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要是错过，我也不能为你。Baby, tell me, 如果我离开，要是我不再与你合拍，再不会有我在这里等着你，再没有我的安慰，我会心碎。只剩下我每一天每一天在陪一陪，失去你失去爱，世界不再美。Oh, don't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天山的奶，要是错过，哦，不要错过。如果爱我，不要错过 ，baby。我对你的爱，你难道还不明白？ 方大同的够不够？刚刚那个帮帮忙，他就说，因为保姆请假，他也必须跟公司请假，他也没假，他跟公司请假，他就又要扣钱什么的。我觉得你跟你的保姆就是可能频率不太合，那不然就换一个保姆。嗯、然后就其他的家长又跳出来说，这很多都很难讲，像他的托婴中心说有肠病毒，就是要休息一个礼拜，我也没假，我还是要请假回家顾，不然就是要请临时保姆，就是没办法，就爸妈你就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当有些该直接说的话变得绕口，他越过了线，往人少的方向从容出走。这城市像一栋迷宫，谁都颠倒，谁都迷惑，唯有他赤裸裸的面孔，美得像片头痛。身为一个吉他手，我乐意为他独特的旋律伴奏，那些和弦让手疼痛，也让人拥有爱上。为了享乐色时间可有可没有，若人只是醒着梦游，心跳在左胸口，那是最美的没有之一的节奏。当他们都怕输在起跑点的时候，他反问我们先向目的地要做什么，梦占的人摩肩擦踵，或许顺流也是逆流，唯有他富有着的笑容，仿佛即兴创作。吉他手，我乐意为他独特的旋律伴奏，那些和弦让手疼痛，别让人拥有爱上的理由。他说听着吉他手，为了享乐色时间可有可没有，若人只是醒着梦游，心跳在左胸口，是最美的没有之一的节奏。面对世界的荒谬，叛逆是小小的苦衷，他用寂寞一生作歌，给了我自由。那些和弦让手疼痛，越让人拥有爱上的理由。他说听着吉他手， DJ 蒋卓家的没有之一，在辛苦两天之后忙完演唱会，获得很快很快应该是有很大很大的满足感的桃姐，谢谢桃姐请我们喝饮料。 哎呦，太棒了。 说到了星巴巴，一年一度的太妃和果拉铁又出笼了，提醒大家那一杯热量很高哦。 警告天气， 蛇王出手，一击必中。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们是小孩先生，这首歌曲叫做 Tomorrow Never Knows。 有人说哦，今晚就爱困啊，有没有提神的方法呢？ 嘿，我 Google 了一下。 Hey Google， 他一次提供你30个提神方法任你选。 来， 我们一一来看看。 好，如果你还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一起帮你的忙的话，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咯。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喝咖啡嘛， 他已经喝了两杯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自己困扰的方式。 第二个，嚼口香糖。 哦，我的咀嚼肌会变大。 没有，有那种就是很凉的那种 口含定 啊。对， 嗯， 好，口含定就是第三个方法。等一下，你要想三十个， 他只是凑数，那你就不要凑到那个数字，你就尽你的能力想想到几个是几个嘛？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呢？ 三十个里面一定就 是會有這一些，那你为什么要先？你为什么要先设30？ 我就觉得嚼口香糖跟口含定是不一样的方式，我就写下来啊。 然后嘞， 芳香提神。 你说喷香水你喜欢的味道是不是？ 不是啊，或是有现在不是有人会那种喷雾式的吗？ 嗯， 对啊，在办公桌那种喷雾这样 子，那个会提神哦。 I don't know， 我没有试过嘛。 那个不是很舒压，会很想睡觉。 你说就想睡觉啊？ 对啊， 你放一些比较薄荷性的， 要放逆向的，你讨厌的味道 啊，那应该会想要远离吧？ 就 跟你不想要一直闻到晒吧？ 当然不是晒啊，比如说有人喜欢花香的，他不喜欢甜的，你就放甜的；有人不喜欢凉凉的，你就放凉凉的。 我觉得我就会一直去茶水间，因为我不想待在我的位置上。再来听音乐，就现在你正在做的事情，听广播。 哼， 滴一滴凉凉的眼药水。 哼， 喝冰水。 哼， 脸部擦拭纸，这是什么、啊？吸油面纸吸一吸哦。 脸部擦拭纸， 什么是脸部擦拭纸啊？ 你如果跟我说按一下脸，就是眉眼之间的穴道，我还可以理解。 反正他就对，他就这样写嘛。 不会下一个就是按摩脸部穴道吧？ 嘿、hey, ，You are so smart 。那他只是一个爱玩联想的人嘛？ 我告诉你哦，按压穴道。它不是一个，它还有身体刺激的指压，跟身体刺激的痛觉，跟按穴道，怎么样？ 好，就是按穴道大概要5个。 嘿，哼，轻运动，伸展一下啦， 拉拉筋， 轻运动。 嗯， 接下来 power nap， 小睡一下。 嗯哼， 小睡一下，就小睡15分钟、 啊，就是、解决根本的方式嘛。 对，小睡15分钟。 嗯， 再来就洗脸。 嗯。 哎、欸，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有点酷，它叫摔东西耶，它叫摔东西可以提神， 发泄。 哇，好，与人谈话， 嗯， 这样讲3次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自己这种行为很老， 就是其实你跟这个提出30个也没有差别嘛，对不对？ 刚刚那个是什么？我忘记了，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刚刚那个是什么啦？ 与人谈话，聊聊天， 啊哈， 好，当场提出问题。那、啊、这不就聊天？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就聊天？ 你说拍同事说，不好意思哦、喔，我现在有点想睡觉，该怎么办？ 就当场提出问题。 不好意思哦、喔， 还是举手，老板，我现在想睡觉。哦，接下来、這個、 你念到第几个了？ 我现在念到大概18， 才18就让人家那么不耐烦。 接下来这个你做到，我也是蛮佩服你的、啊。 怎样？ 日光浴。 指先から始まる何かに期待しておい くなって心の壁も穴だらけで、yeah、制御不能結構こう自暴自棄です。 我强烈怀疑第三十个是不是就惹你生气？ 对，他有讲到，就是像刚刚那个你说方向的时候要用一个很臭的方式，他 我不是说臭，我是说逆向 不喜欢的。嗯，他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方法叫做升高不快指数，升高会让你不舒服的指数。 嗯，就是看他这个网页啊。 但是他讲的不是味道，他讲的是就是譬如说，把你的那个办公空间就冷气调到最低，很冷。嗯，或是热瑜伽开到很热，因为人在很热、很热或很冷的环境下是， 你是被他逗得很 热，不会睡着的。 你笑什么啦？ 他有病。 他是 IMIL 这首 Let the Night 或是 Konya Kono Mama 今天就这样，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他怎么翻。哎，请继续 哦，继续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地方工作， 那是要抱着笔电到处走的自由自在的人才可以吧，不然 我 是可以把我桌机拆了去。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对啊， 换地方工作或者换姿势工作，有些现在已经有一些设计的桌子，它的桌子是可以就是升降的，自动升降的，因为它就可以让你就是 啊，你可以控制你同事的吗？欸，他好像睡着了啊， 把他整个趴在桌上，为什么我根本就是自己在逗乐自己嘛？ 真的有办公室是可以这样的吗？ 你说按同事的哦？ 不是啦，我说桌子可以调降。 对啊，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办公室的办公桌是可以调降的人，拜托你留言让我知道。嗯，好先进哦。嗯啊，你就是只要找到你同事的按钮就可以了。 是啊，是啊，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恶整同学的方法，就是到长大以后可以恶整同事。 下面一个 冰镇身体的一部分 啊，不就是调空调变冷 啊？你可以用水沾湿耳朵，或是冰脖子或眼睛周围这样子。再闭气50秒。 等一下， 干嘛？你说我要现在闭气50秒，是不是？ 三、二、一，现在我们就看他能不能闭气50秒。他是真的。 你不能惹我笑，我笑就没气啦。 你才5秒， 你要惹，不能惹我笑。 我没有说，我什么都没有说。欸， 我看到你就想笑， 我一见你就笑。 对啊，好，闭气50秒也是可以的哦。50秒不呼吸，只能吐气，不能呼吸哦，不能吸气。 那你就转头跟你同事玩对看不准笑的游戏就好啦。 哦，这个蛮有，这个蛮有。这个蛮有效的。 对啊，这个就你们会马上醒过来。 对对对对对， 你讲到第几个了啦？ 25。 哦吼，终于终于， 全身出力。 什么意思？ 全身出力 什么意思啦？ 全身 好像会放屁耶。 全身出力就是对你的全你的肌肉，然后你的脸部表情全部都要。 不行啊，这个如果你有痔疮可能会出事。欸， 或是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刚刚我就觉得我青筋要爆掉了， 或是你那个血管常 堵塞的人，你玩这个很危险。欸， 是是是是。再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蛮自闭的，手指的开合运动。 不是，这是我唯一目前为止觉得 你认真， 就是你这样子啊，用力握拳再放开，握拳再放开，这样不是会有点醒过来的效用吗？ 哦，我想的就是看着手指要闭起来，打开，闭起来，打开。我觉得 同事会觉得你生病了。 我觉得你被这三四个逗得很乐。 哦，接下来刷牙深呼吸。 刷牙可以接受，深呼吸我觉得不行，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你要让你的睡眠好的品质，就是专注你的呼吸，就是会睡觉啊。嘿嘿嘿嘿嘿， 最精彩的来了， 最后一个了吗？ 最后一个， 三十， 制造紧张感。 刚刚那个想睡觉的帮帮忙是谁？我帮你制造。 而且这篇文章它还搭配图哦，制造紧张感，你知道配什么图吗？ 柯南。 悬崖，站在悬崖上。第二张照片，刀子。想象你身旁的人突然拿着刀子冲向你，会怎么样？现在如果有强盗进办公室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好可怕！我醒了， 我肚子好痛哦。 最后，他还有一块结论的部分。 这是一个知名的平台做的调查吗？ 不是，不是，他自己整理出来的。 一个部落客他自己整理的， 一个网站要专门解决大家的问题，这样子。结论，你觉得今天的文章怎么样呢？最后，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他是把我逗得蛮乐的，没错啦。 希望你醒了。 刚刚如果这三十个东西没有把你弄醒的话，那你是真的蛮困的。唉，这是不是这一年以来立马帮帮忙算是最成功的一次啊？

中间副典狱长李进国指出，没有收到陈水扁的申请书，就无从评估能不能允许他出席。至于陈水扁出席陈志忠竞选总部，上街替儿子披挂彩带，以录影的方式播出谈话，李进国也说，这部分有没有违规，还没完成评估。华硕获利不好，营运遭遇创立以来最大逆风，裁员消息不断，内部人心浮动。华硕今天宣布完成今年度两项调薪专案，分别为结构调整以及年度特别调薪，11月初执行完成生效。华硕薪酬包含了固定薪资以及变动薪资，也就是奖金。结构调整就是将变动薪资依规则调整加计到每月固定薪资。因为部分员工过去续薪的时候固定薪资比较低，结构调整之后的固定月薪占比以及实质总额就会增加。年度特别调薪方案平均调升员工固定薪资平均 5%-6%， 两项方案共同执行之后，预期员工薪资结构就能符合或者是优于产业平均水准。近年越来越夯的双十一购物潮，亚太电信今天也宣布史上月租最低、语音资费最低、单门号不绑约的方案。11号上午11点11分开始，网络门市快闪优惠促销起跑，限量11111名，月付台币11块钱就可享受网内网外以及市话均一价，一分一元，还有包含一机轻量上网流量的优惠通话方案。亚太电信指出，这次双十一特色包含了月租低、通话费低、网络流量包加购价低，每机加购价30块钱，非常适合用来取代既有的室内电话。台北富邦银行今天也宣布11月11号推出 11% 年息的美元一个月优存利率。各大企业为了双十一摩拳擦掌，北富银今天宣布提供5000个名额，在双十一当天的上午11点11分开放，抢到的客户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美元定存线上乘坐，就可享有年息 11% 的美元一个月期高利定存。此外，富邦数位生活卡也在双十一当天上午11点11分开放5000个万事达卡新护理优惠名额，先抢名额再办卡，累计刷卡满7200块钱可以拿到1600元 7-11 的抵用券。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44点，跌幅 1.55%， 来到218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9点，20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点，现在是266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2点，78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75点，跌幅 2.17%， 来到259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1点，跌幅 1.66%， 现在是306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6点，指数9889点，成交金额1028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来到 30.777 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 3.9 分，日元 113.26 兑一美元，欧元兑换 1.1393 美元。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孩子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谁说进口车高不可攀？国产车价66.8万元起，再享零头款，轻松拥有 Peugeot 301，15.2公里超低油耗，红旗最大行李箱，1.99%超低月付，3年30000公里免费保养。欧洲进口 Peugeot 301。 我看你画了什么啊？ 老师教我们说，男生可以和男生结婚，所以我以后长大也要和女生结婚啊。 您觉得这不可能发生吗？一旦婚姻的定义被改变，您只能接受孩子这样被教育，无权拒绝。爱家公投三个同意，10号、11号、12号，11月24日领公投票，投同意票，同意婚姻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婚姻家庭最美好的设计。

久的青春，经过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 成全。这个版本来自于林宥嘉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让我们来成全你，我们要进行生火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呢？我们觉得可以，我们就是一个最不公平公正的判官。 成全， 你有想买东西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网的 APP 上面，我们来讨论看看啊，适不适合啊啊啊。 最近我想要买烘衣机，冬天要来了。 你家不是那个新的装潢，每个格子都有算好了吗？所以你有算好烘衣机的格子吗？ 有的。 那不就是该把它填满？ 是的。 不然那个洞要干嘛？ 就目前放垃圾桶。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 生火灭火大会有人要来帮你灭火耶、欸、连续两位 LKY 跟 YC 都来跟你说，比起烘衣机他们更推荐买除湿机，除湿机比烘衣机好用，而且很多衣服不能烘、 哦、我知道很多衣服不能烘，然后除湿机我们家有除湿机啦。 嗯， 那这一段话我应该要截给我老婆看才对， 因为你老婆想买烘衣机。 对啊，我老婆觉得就是有时候晒衣服晒不干，然后烘衣服烘出来那个暖暖的那种香香 的感觉。 对，烘衣机那个衣服好像也不算香，而且还有人就他可能会放一些什么隔静垫片，还有点芳香片，对，那个纸。 嗯， 然后好像还有人说那个其实对身体也不是太好，可是 是哦。 可是他就是喜欢啊，他就觉得那样就是摸起来很软。 因为之前去美国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就是、嗯、 用那个纸，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那个纸都香香的，我就觉得 对对对 哦，好，我是觉得很好玩大过于实用这样、 嗯、 那你可能要再买一台除湿机吧。 没有，我有啦，我有、啊、 那一台已经够给力了是不是？ 除湿机还要怎样？每个房间都要有一个？ 没有，除湿机不是有的是看你的坪数嘛，或是你的大小等等之类的。 哦，够了够了 ，OK 了 OK 了。 有人说你家的烘衣机格子放了垃圾桶，那你垃圾桶的格子放了什么？ 哦，垃圾桶没有特别的格子，垃圾桶本来就是可能放在本来是应该在外面，它不应该在格子里的。 想买热压吐司机， 买。 这个完全可以， 买啊买啊， 而且那个很快，我觉得， 嗯，买，做给我吃。 我最近觉得热压吐司里面如果是放炒过的菇类，好好吃哦。 就是、想 以前我都不觉得 咸的， 哦， 我想的是花生酱，蜂蜜花生酱 ，cheese。 我想的是 cheese 菇菇 ，mozzarella cheese。再加红萝卜 啊？ 怎么样？喜欢吗？ 一定要打断我这个美好的想象吗？ 平常呢，我在想象美女的时候，你就故意要讲一些就是让我引不起兴趣的女生来打断我的想象兴头。 来来来，这个生活面活你可以帮忙。请问那个什么结婚书约跟书约夹有需要特别花钱买漂亮一点的吗？ 不用。 书约夹是什么？ 听起来就是不用，跟结婚有关都不用。 不是结婚证书，不就是把它夹在那个，就是会有两个厚纸板这样夹起来不就好了？ 随便在路上，最近的候选人很多在发啦，随便拿一个就可以了啦。 好可怕，因为最近台湾可能就是湿湿冷冷，所以那个广告商在最近就会狂下关于除湿机的广告。Oh. 有一名苏姓小姐已经成功被洗脑，每天就坐在离电视机很近的那个前面，就说：“ 你们家没有除湿机哦？” 有， 那干嘛还要买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可是我们家除湿机用了很久，然后那个我不需要说，我忘了那个牌子是什么，它真的很耐用，就是一直跟都不会坏。可是就是新型的，你知道那个荧幕现在都越做越科技，越做越漂亮，然后讲的好像煞有其事，配一些广告用语，他就会这样坐在前面盯着看，说：“这几台哦，以后我哪有钱哦？我你爱买回来啊呢？”我觉得 好夸张哦。那台要多少？ 谁会帮他看啊？拜托。 当初是怎样开始飞翔？ 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 什么？我来查。 Turk 是念 Turk 的生铁锅。 哦。 生是生生不息的生哦。 我知道，我知道。 生铁锅是什么？ 生铁锅，反正就是锅子嘛。 那我知道有的锅子是你不用加任何的什么，就是你让菜在里面煮，那个水会完全在里面，那一个 铸铁锅那个类型的。 对对对，它是铸铁锅吗？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好像都蛮适合卡提亚来做的。 会不会这些账号都是他？ 对啊，你们不要设一道奇怪的账号。 他想买生铁锅？ 没有，他已经买了。 那到底生铁锅是什么嘛？ 他就觉得就是那个东西煮东西好。反正他就要买， 是锁住食物的原味 之类的。 那怎么还不请我去你家吃个饭看看？ 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啊？红萝卜、香菜。 这个东西放进生铁锅也不会好吃，好吗？ 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有人说那个什么宝宝，宝宝的什么空气清，什么宝宝专用空气滤净机可以买吗？你肯定要问其他的妈妈。 嗯， 爸爸妈妈，你们家有用宝宝专用空气滤净机吗？你们用了之后，你们宝宝会在咯咯笑吗？ 为什么一定要加宝宝？感觉好像加了宝宝，好像就是你知道比较厉害， 就是吸父母财啊，父母就是。 就是为了孩子好，我什么钱都愿意花。 对，就是什么，比如宝宝刺激宝宝脑部发育，空气滤净机，这好像 有市场哦，可以捞一笔哦， 做一台， 可以捞一笔。 写信自己。 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E-L-I-R-E 是念伊莱尔哦。 嗯， 伊莱尔说热压吐司机他家有两台，居然还有两台，但他很少用， 所以要送我吗？ 没有，他只是推荐说花生酱加熏鸡肉加 cheese， 但是你加的最后一个我不喜欢。 但最后加 怎么会加了木素芽呢？ Oh man， why？ No way， 为什么？ No， 为什么要叫木素芽、啊？ 哎、欸，很多人很爱吃木素芽、欸。哎，那个东区微风广场外面有一个卖那个春卷润饼的、里面好像是包超多木素芽，我每次经过人都很多。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吃那个健康蔬食的、都会用木素芽。 那可能是为了健康，大家就觉得爱吃木素芽。可是木素芽的芽味很重。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木素芽有一种芽味，芽起来。 有人说那个什么出铁锅可以用生煎包，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出铁锅跟手铁生铁锅跟手铁锅跟铸铁锅到底有什么差别？就是生铁锅的含碳量很高，然后就是很传统的锅具。那一般快炒店炒大锅菜都会用这种，炒出来的菜会特别好吃。 真的假的？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回忆的心，于是泪每个夜里如繁星。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 张信哲版本的我多么羡慕你，现在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想买什么东西吗？我们一起来讨论你到底适不适合。赖又说他最近有点想买那个挂在头上前面就有颗球，然后你用拳击手套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打那个球 啊，挂在头上， 应该是挂在头上前面那个高度吧，就挂一颗球、然后你拿拳击手套一直打那个球。 那如果你就是带着这颗球去跑步的话，会不会就很像赛马或是赛狗呢？ 我觉得那个球应该大部分人是会把它就是定在家里，就是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安全帽，不是综艺节目那种玩法，它是真的在家里想要啪啪啪啪打， 不是一直想要就吃到那个东西。 我完全可以想要那个东西久就变废物的感觉。 圣诞礼物可以送人家，交换礼物，大家会 哈哈哦，你说你先买，然后你可能用了一年不用，明年圣诞礼物就可以把它交换出去了。 也不用，也不用，不用，圣诞节十二月嘛，你有玩，你可以玩一个月。 追寻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 其实热压吐司机在上面，大家说的都是说自己很少用、 所以就是你想象中好像会常用，但其实很少用。 就是那个 idea 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出早午餐的东西很酷，

快点回到我的身旁。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我在想你的时候牵挂着，我在想你的时候哭了，我在想你的时候失望了。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我在想你的时候牵挂着，我在想你的时候犹豫着，我在想你的时候失望了。 刘若英，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第二个小时呢，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有人说呢，他想要买煤油暖炉，他说那个复古外形蛮可爱的。煤油暖炉，我想确认一下，他是真的加煤油是不是？ 对啊。 那煤油是要？ 我不知道煤油在台湾要去哪里买诶，但是就是以台湾就如此便宜的电价来说，就是我们以经济效益来说的话，的确是烧煤油是比较贵的。 煤油不是不会很危险吗？还是我把它想得太危险了？ 就是当然，如果你活在就是19世纪的话，蛮危险的。但现在应该都有一些什么防倾倒装置啊，就不会让你家烧起来啦，就是有一些防护装置的。 哦，我还是很怕。 想你的时候牵挂着。 想买有行动支付的智慧手表 Garmin 跟 Samsung 哪个比较推呢？你的 Garmin 那一只有行动支付吗？ 有啊。 你有常用吗？ 有的时候就是我忘了带悠游卡的时候，我就用它付，或者我因为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我真的是可以不用带钱包出门，我就只有带我这只手表就够了。 嗯， 对啊， 嗯， 所以我是蛮推的啊。 请问美容导入仪要买吗？ 不用。 今天晚上你又让我牵挂。 哦，这个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回答。 为何？ 请问我应该要找泌乳师吗？因为他亲喂母乳，然后可能自己就是挤出来非常少。有朋友说你可以去找找看泌乳师，但泌乳师不太便宜，所以他不知道那个效果怎么样。 那不就是我未来的工作吗？ 你可能要先受过一段很长的培训，有才有办法成为。 我的 dream job。泌乳师是用手吧？ 是用手哦。 废话。 我也可以用嘴服务吧。 爱你不是。 各位妈妈们，你们有用过正确的泌乳师吗？你推荐可以使用吗？真的有让你的那个乳汁分泌变得非常的有用吗？ 通常最后就是很多都是老公代劳，我听过 很多我的朋友。但有人说老公就也都不太会挤啊，瞎弄，最后还是要找专业的。播员他每周一定会有一天要穿西装打领带，他应该要买领带夹吗？会比较正式吗？ 买啊！ 为什么要领带夹啊？ 这不是正装一定要的东西吗？ 你婚礼有用领带夹吗？ 最近都在打领结啊，最近很少打领带了。 哦，对哈、 啊。 那就买领结就没烦恼啦。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上班的业务用，很少人打领结啪啪照、 啊。为什么？ 领结好像 还是太可爱吗？ 嗯，好像都比较，要么就说你真的是主持场合、婚礼场合，就要么就太正式，好像很少人看到。 哎、欸，其实如果业务打领结，我觉得更亲近哎、欸。 是啊、哦。 就是蛮可爱的啊。 好啊，你就那你可以试试看。 就买那种 party 用超大的，上面还有金葱，不是那种哎、欸，不是那个有那个有那个伸缩，你还可以弹人家喉咙那 一 种。 一般领结。 对，一般的。 你本是所有幸福的理由。 朋友要买 AirPods， 请大家快说说缺点，帮他灭火吧。贵啊， 对啊，很贵啊。 缺点就是贵。 要那个要干嘛？ 就是你用个耳机，然后你就是平平都是耳机，但你的耳机是人家的30倍的价钱， 也没有贵到那么多吧？ 差不多吧。一个普通的耳机不是100块就好，如果很不讲求的话，那这样的话是50倍，对不起。 Forever Love 这个版本来自于许仁杰，虽然我觉得林杰很可爱，可是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像赵小姐说千万不要，拜托，如果看到一个业务打林杰来，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有事吗？ 就让我再说一次 I love you。 小时呢，为大家送上的都是翻唱歌曲，然后刚刚是许仁杰的 Forever Love， 然后在12月的时候呢，潘玉文要发了他新的翻唱专辑。 哦， 虽然说目前只知道他有唱了范玮琪的《因为》，其他有哪些歌还不知道。 哦， 对，但我都还没找到，所以我还是播他旧的翻唱，他唱的《安全感》。 说清晨6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 谁的我又落在你的唇边。哦，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呢？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 说呢，那个网络上就可以买，好像没有，而且没有，就是我们印象中可能没有，觉得臭臭的，但有的是有花香味的没有。嘿嘿，嗯，这样我就觉得好像突然有点被洗脑，觉得 OK，啊，太容易了吧？ 而且你担心的原本是安全，然后现在有香味，哎， 因为 我搞不懂你， 因为有人来分享说其实很安全。你刚不说这个试剂很安全了吗？他们就说他们实际用过，觉得非常的 safe，嗯，很 OK 的。嗯， 人脑真的很奇妙啊。 让我们交换真心，不浪费年轻，听着唱片的发音，就像共舞在一场雨里，好想爱上你。 在光年的恒河里，随着无重力的气流，永不落地的漂浮，

完美黄金制作团队操刀，一次收录电影原创歌曲及电影经典对白。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 啊， 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 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Z Back，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卫福部食药署验出约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从中国大陆进口3800公斤大闸蟹带欧型超标，暂时养在苗栗县头屋乡狮潭村一处养殖场，却短缺1400公斤。苗栗县卫生局今天要求业者放干池水，打捞清点。这批3800公斤大闸蟹，经过前3天打捞清点，查扣2400公斤，短缺1400公斤。尽管业者指出，大闸蟹放入养殖池后都会互相攻击，死亡的大闸蟹可能沉入池底底泥，无法捞出才会短缺。但是苗栗县卫生局为了厘清短少数量，要求业者放干水池打捞清点。卫生局指出，目前养殖池中的大闸蟹重量和数量必须1:1。比对与进口量相符，如果短缺的1400公斤流向市面，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采罚1824万。部分民众爱逛医院领药却不吃药，健保署今天宣布，明年1月开始严格控管60类药物，医师如果重复开药，不会给付。健保署民国102年开始分析用药情形，发现病人重复用药相当严重，一年丢掉的药高达193公吨，所以104年9月开始陆续纳管12类药物。不过今年第一季60类药品中，还是高达18万人重复用药，药费多达7000万，推估一年就有72万人重复用药，浪费健保资源2亿8000万。以年龄层分析，60岁以上重复用药最严重，约占65%，其次为51到60岁，占17%。重复用药最多药品包括降血压药、安眠镇静药、抗血栓药、降血脂药及降血糖药。健保署决定，明年1月开始将现行纳管的12类药物扩增到60类，范围涵盖健保70%门诊用药。病人不论是不是在同一家医院就医，只要重复开给同成分、同剂型药物，健保系统就会跳出警示讯息。要是医师仍然重复开药，健保署不给付这笔药费。中国大陆媒体《证券日报》报道，苹果新款手机销量不好，正全面砍单，负责代工的鸿海可能必须裁撤中国大陆员工。经销商透露， iPhone XS 价格过高，上市到现在销量远低于预期。报道指出，苹果新款手机砍单，产业链上的代工厂、经销商、零件厂都受影响。最近一年，苹果新推出的几个型号手机销量增速全面放缓，新款手机销量低迷，苹果已经砍了富士康10%的 iPhone XS 及 Max 订单，和硕也减少10%的 iPhone XR 订单。其中比较依赖苹果的富士康，可能最先受到影响，无法避免裁员命运。 报道提到，这不是业内第一次传出苹果砍单消息。今年第一季 iPhone X、iPhone 8以及 iPhone 8 Plus 的零件订单比预期低了 15% 到 30%， iPhone 零件供应商只能被迫放长假，一些零组件供应商甚至暂时生产。鸿海一向不评论个别客户的订单以及业绩展望。鸿海预计本周公布10月营收，下周公布第三季财报。市场关心苹果新机销售动能减缓，鸿海10月营收能否持续创高，以及第三季的毛利率、营业利益率以及税后纯益率走势，都是外界关注焦点。台塑四宝今天公告10月营收，产业进入旺季，加上油价仍然维持相对高档，四宝营收除了南亚之外，比起去年同期都有 10% 以上的成长幅度。其中台塑化营收 682.59 亿，年增 30.2% 最亮眼，台塑 196.85 亿年增 18.7%， 台化 360.7 亿年增 13.9%， 南亚 275.12 亿年增 5.6%。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7点，跌幅 2.22%， 成为258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7点，跌幅 1.84%， 来到3059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1点，来到26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8点，来到783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6点，来到9889点，成交金额1028亿。外资及陆资买超3.75亿，投信卖超4.33亿，自营商卖超16.73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7.3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65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7分。 哎，老婆，街上怎么没人啊？ 大家都跟可乐到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啦，逛世界最大水族馆，跟企鹅吃早餐，再去白鲸剧场跟白鲸玩，只要6888。唱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找可乐旅游， 分享世界的美好。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政治纷乱，经济萧条，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别放弃自己神圣的一票。世代交替的时刻，台湾不能没有未来，请给有正义感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两强冲撞的时刻，台湾不能被牺牲，请给新党一个机会。我是赵少康，11月24号，神圣一票，请投新党候选人。 冰与火的浪漫经典，升华演绎，殿堂之作，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莫斯科实地录制。曾宇谦最新专辑《柴可夫斯基作品集》，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语。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今天我们也在飞碟的 APP 上面直播，因为是我第一次试这个视讯的直播，就是本人也是个直播主，有没有哈？是我第一次这样尝试，所以刚刚赶快跟我们那个飞碟柜台总机借了眉笔，就是把眉毛补一下，然后再来呢，就是那个 我可能也需要看到留言，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戴了墨镜这样哈，然后希望大家呢现在同步，除了收听也可以收看，很神奇哦。因为你知道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节目做久就需要 monitor。然后今天非常开心，台长在吗？ 哎，在。 然后又空空空，然后哎。怡君在吗？ 啊、 艾莉在， 怎么没有抽第七排啦？ 什么啦？谢谢你们 来，第七排有一个疯狂的歌迷，早就下载好整张专辑了。 是，谢谢你，谢谢你。不是我抽中你，大家一定又说 好 好 作 弊， 好好 作 票 不算不算这样。你们是来听第一场是不是？ 我是 是的， 对啊， 非常感谢。 结果发现第二场有小燕姐啊、哦， 对，因为本来小燕姐是第一场的， 对。 就后来是因为要帮婆婆过生日，所以就那个我要面对镜头，不然整个人看起来呢有点哎，对了，我要面对哈，看到了。他现在播的是什么时候啊？ 慢三，他会大概 delay 30秒。 OK， 慢三十秒，我就想说我转过来，为什么他没有转过来？会慢三十秒。嗨，大家好，今天很时尚吗？完全还好，我不知道今天要这样子视讯直播，还好今天就是你知道吗？ 非常临时， 对，就想说天气冷了，穿个皮衣这样子哦。好，然后呢，这个演唱会，请问台长，我都没有看到你，你有没有哭？ 有，我又哭又笑的，而且我有时候分不清楚我流出来的泪到底是笑到流泪，还是感动在哭的。 那鼻涕应该确实是因为哭吧有人在那脸书上面留言就说什么啊，他这个看了就是用了很多卫生纸，然后整个走道上好像都很多卫生纸，哎、欸、那这手机就不用了、嗯、对不对，就还你们，好，谢谢。然后呢就非常谢谢大家，就是至少我觉得让大家觉得值回票价的感觉，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你们觉得？ 而且还欲罢不能， 真的。 要不是因为要放你去那个 上 厕 所， 不然。 对，因为真的那时候是我也糊涂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服装发生了一点问题，所以其实那个服装是蛮临时弄的， 哦是哦， 所以到第三套穿上去之后，我一穿好我就说我要去尿尿，大家说快去，然后我就说哦不能去，因为它是整身连在一起的、 嗯、 就等于我如果要去上厕所我就必须把全部东西脱下来，然后连那个就是 ear monitor 那个发射器都要弄掉、嗯，然后我就说算了，我上去吧，这样。所以事实上到后来是真的有一点，就是就一直在跺脚，大家有看出来吗？ 已经都变极致， 我必须说，你做出来了一个非常有特殊自己风格的那个欲罢不能的安口场面。 真的吗？ 对啊，一手接一手，然后大家也以为就是没有，可是你却可以把那整个安口弄到，就是大家不放过你。 而且 你也会一手接着一手达成，就是所有现场听众的那个满足，现场听众的那个， 谢谢你们。 对啊， 但是当然，因为第一场呢是这个就是初登场，所以可能有些状况要跟大家抱歉。那第二场稍微比较顺一点了，那又因为小燕姐有来，所以第二场的 ending 就是我请小燕姐上台，然后唱那个朋友再见、嗯、再见 世界名曲， 世界名曲，然后就好好玩哦。然后、嗯、其实第一场也很好玩、啊， 也很好玩。 第一场有什么你觉得那个最好玩的？ 当然安口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玩，太好玩了，永远忘不了这么棒的安口。然后，阿 Ken 跟纳豆也很好玩。 是，哎、欸，我刚才问那个艾莉说，你有注意到他们是趴在地上吗？ 有， 因为我的位置很前面， 对， 所以我其实因为我知道我之前有去看过彩排嘛、 哦、 所以我大概知道状况， OK， 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们到底要从哪里出来， 嗯， 那其实因为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我没有真的感受到他们进来偷偷塞、 嗯、 是因为 Ken 他一动了之后我才想说哦原来趴在地上， 那时候没注意，但是哎、欸，那台长你有注意到吗？ 我有注意到，就哎、欸，怎么台上出现了两个趴着 两坨东西 玩偶在那里？哦、 但你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是他们，后来他们起来我才发现，然后就一直鼓掌， 还不错吧这个梗。 而且我必须说，我很久没有看到桃子跳舞了 哦。 你也是个舞，不也是个会跳 舞 的 舞棍阿桑。没有啦，就是有在练啦，要稍微练一下。 对， 然后也希望以后都能够继续练舞， 唱跳歌手 想 就是不是像那个酒令什么小猪这么厉害，但是就是说至少你身体的律动是要有的，对啊，要不然就我觉得演唱会是有一个曲线的，你知道吗？你就必须还是要有一个很炸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大家开心啊，但把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释放出来，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欸， 对啊 对啊， 而且你真的在演唱会里面就是不是只唱而已，你表现得太多才艺了，当然不用说，很多人像我朋友就说他来这边除了听你唱就是那些年他最喜欢你的那些歌曲之外，他还想听你讲，他就看完整场演唱会就觉得值回票价，然后除了听你讲完，你又弹吉他，又看到你老公出来弹吉他伴奏，然后你又跳舞，对，又跟阿米老师就说说唱唱，我觉得里面太多元素，你太多才华了啦。 也没有什么才华，但是就是想做到好，做到满，真的很满欸， 真的很满啊。 那些乐手到后来就这边就自己在聊天，就说其实老外演唱会只唱90分钟就结束了，90就是一个半，但我唱了两倍时间呢，而且就是欲罢不能， 对啊， 还想再唱。然后我老公就偷偷问我，阿 Ken 也问我，他说陶姐，如果不是只有两场，你觉得你的体力能撑到几场？ 哎，对， 我说只要小孩每天都去邻居家睡觉，我应该可以唱100场，就是不要吵我，然后不要把感冒传染给我。 你知道中间那一段 VCR 的时候，全场真的是超有共鸣，大家都在大笑，然后每出来一个时代的印记，大家就大笑大笑大笑， 对， 就然后就听到旁边人窃窃私语说，对耶，真的，对，什么贪食蛇什么的，大家就一直在交谈， 这个真要非常谢谢袁活，因为是阿鹏他们的很多的细心的细腻的想法，所以才会让演唱会，因为有时候我们看有些演唱会他的 VISA 其实只是一个过场， 就比较抽象， 对， 可能几个街景或什么东西这样， 对，但没想到我们是用心，而且甚至前面就像川哥那时候建议说，就像我用一个广播人，就是大家在听桃子晚报这样的感觉，然后去串说199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就让大家很有参与感，那整个 VISA也是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对，所以其实有人说一直看到桃子脸上的眼镜，很喜欢这个眼镜吗？ 要开团购了吗？ 然后那个有人说舞蹈是像王彩华那种舞蹈吗？ No no no no no 我是跳 Uptown Funk， 对， OK， 我一直在学那个 Bruno Mars 的律动，因为他律动我去看了他演唱会我就着迷，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好，我们慢慢来，因为律动其实是最难的，他不是那种比如说像韩团的几个动作而已，他其实是你身体的那个 grooving， 所以要慢慢来，当然韩团的动作也很厉害啦，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次演唱会很好玩，就是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就是不要说我憋尿，其实听说后来大家都冲去厕所了， 对啊，我也是啊，我就一结束说确定没有了好吧，就立刻火速手刀冲， 还有人 Facebook 给我留言说不是说好你去尿尿要回来吗，我们都等你，怎么没有回来，我说不好意思，你们还在吗？ 就大家还在等这样， 对啊，所以事实上就是很好玩啦，就是我就觉得停不下来这样，然后也有些歌还是没唱到，很多人都说 超多的 要我唱，我期待，我说 我也是啊， 我短期内我真的不可能， 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在那个录音室唱天天想你的时候就已经就泪崩，然后就没办法唱歌， 你知道天天想你的前奏一下来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说是吗，可能吗，不会吧，真的吗，然后就自己一直天人交战，也不知道在交战什么， 对啊，所以你想前奏，然后又再听到那个，就是又想到小宝的声音， 对啊， 那个简直 hold 不住， 真的。 然后你再叫我唱我期待， 我觉得你唱天天想你已经非常勇敢了， 是，然后我期待又会听到小宝的声音， 对啊，但虽然大家真的都很想听到，但是 好 真的就没关系，我们就是等小巨蛋嘛。 讲到小巨蛋这三个字，有一个噩耗告诉大家， 什么？ 2019年的小巨蛋没有档期了哟。 什么？ 我们昨天那个主办方告诉我的，说已经没有了。 28年我们都等了。 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不是我不愿意，是没有场地。 那但是再看看咯，可能就学那个笙歌好了，看我们去那个海滩唱或是山顶唱，就唱户外的也蛮妙的这样。所以其实这演唱会真的要谢谢很多人啊，我忘了拿手机进来，可能帮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因为要谢谢很多人呢。我们先来听我的新歌，谢谢这个飞碟让我打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曲，然后余承茂的词，叫做我不要多幸福。 哎，我必须先说一下，因为我已经下载了，在那个 iTunes 下载了你的新专辑。那 iTunes 呢，它会譬如它会在每张专辑它会显现十首歌里面哪些歌曲的人气很高。你说的现在这首歌我不要多幸福现在人气第一名。 真的假的？ 对。 你说在我的专辑里第一名？ 对。 OK， 我不要多幸福。 当我的世界忽然熄灭掉，需要你无论多忙都说好，放下了一切，只为了换上一个灯泡。当梦的瞳孔慢慢的缩小，住什么才是最大的烦恼？开始走样了，你还是微笑，搂着我的腰。我不要多幸福，多贵的礼物，比不上和你相处。我不要多满足，多大的评书，能拥抱就很知足。我不要多幸福，多少的话术都比不上听我诉苦。我不要多满足，只要被在乎。我忘记的有你记住。 要非常谢谢这个周兴哲 Eric 的曲做的，我觉得很好听。 如果你老的被回忆忘了，连回家的路都已找不到，我不会放你在某个转角一个人走掉。我不要多幸福，多美的礼服比不上你的温度。我不要多满足，多贵的事物能回味就很知足。我不要多幸福，多好的床铺 4:22听到的是我的新歌，现在线上已经发行了，大家可以去下载。我不要多幸福。想问一下艾莉，到底是谁失恋哦？不用讲真名，这是本台的工作人员对吧？ 对 ，OK。 然后，我因为他之前交往蛮久的对象，然后我们就是大家也都变成好朋友，就跟他的对象，然后。前一阵子大概才一两个礼拜前的事，就发现他被劈腿了，然后已经有了第三者，已经存在一年多。啊，对，而且的，因为他们两个的感情也等于是已经介入我们之间了，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已经变成朋友，什么出去玩什么都会一起，然后大家也都很熟，对，然后其实 尴尬， 就是很难过。然后我那天演唱会的时候，第一首让我哭的是《不再想念》。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唱完之后你就说你不要，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很幸福，我就不懂你们曾经怎么样，我也是走过来的。但我听到那一首，我真的就哭了。 我觉得弦乐太美了， 真的。然后就接着就是《太委屈》嘛。然后我听到《太委屈》，我继续大哭，因为我想到我们那个 你当年的 没有 不是 想到这个朋友的事 OK， 对。然后结果后来我就跟他就是心里非常沸腾，然后本来离开我说要继续哭的，结果你就下台握手，我就赶快冲过去握手，眼泪就停了。后来我有跟他说，就是我有贴文说，我听到太委屈的时候想到他，他就手写了 一封信贴在自己的脸书说，还是有人心疼我的。对， 所以等一下你那朋友的那个八卦剧情后来怎么样，就是他的， 而且你知道怎么发现的吗？ 怎么发现的？ 就是这个小三号称据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小三然后他以为这个我们这个朋友跟他的另外一半只是好朋友所以他就发私讯给我这个朋友问他的伴侣的事情就问他说他有什么什么喜好之类的然后我这个朋友就问他说你是谁，为什么要问他的事然后说我是他男朋友然后我们这个同事才说我才是他男朋友，你谁啊？ OK， 对，就才发现说原来自己被劈腿了一年。 其实那个小三应该也是，就是你知道吗？知道啦， 我对对对怎么可能？因为他们的关系是他们不是不公开的他们就是常常会去周年庆什么的不是百货公司是他们过不是去逛周年庆是他们庆祝交往周年都会贴文。 对，我刚才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情侣的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来宣示主权的 真的。这边还能 说了，对啊。 但是有时候像我刚好脸书也有人告诉我，就我一个朋友就说我现在灯越关越暗，我喜欢这种感觉。因为 然后大家就说桃子姐怎么变暗了？ 对，一直在暗淡中。没有，我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有点气氛我不用太亮，因为本身皮肤还不错，所以不用那么亮这样。 OK， 那所以事实上呢，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听说你的那个朋友刚好就听那个我不要多幸福， 就是那天上架嘛，那我就很兴奋说赶快大家赶快下载，然后他就说我正在听而且随机播放就第一首跳出来就这个，他就骂了一个脏话 对了， 然后我就想说桃子会看到要解释一下他们是在骂这首歌他是在想说为什么他现在正在遭遇这样的事，然后第一首跳出来就是这样的歌 好吧， 对。 那我们有另外的歌请问一下那个艾莉要点播哪一首吗？你有喜欢哪一首吗？ 其实我还虽然那个没有你就没有我是一首轻快的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鼻酸想哭 有，其实那时候是阿迪亚老师就先跟我说我们来写一首从你以前到现在的一个经历比如说你8岁、18岁、28岁、38岁这样，我说好啊，然后我说其实我8岁的时候很寂寞，因为我们一直搬家然后我一直在换学校我交不到朋友然后阿迪亚老师就然后那你就都把它写一写，所以我就都有写过去，所以这首歌是制作人阿迪亚老师的词曲。 对， 我真的非常谢谢他 我觉得真的很多那种像我们这种历尽沧桑一美人就会想到自己真的以前遇过一些什么事 对， 然后你真的陪着自己走了这么一段路过来一直到今天你会越来越喜欢自己越来越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我听到这首歌我是真的会想哭 是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但是我要挪一下摄影机，有可能吗？ 哦， 因为这个位置有一点，就不是美人的位置，应该是要稍微高一点的这样子。 对，网红的角度都是要这样啊。 哎呦，待会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 好， 哦，OK，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叫做《没有你就没有我》，要谢谢阿迪亚老师。 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梦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好不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三十八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生活，矛盾与懵懂，感谢你犯错，珍惜你与众不同，没有你就没有我，希望你为我 32分，这首歌还有很多细节，包括好像是我跟阿迪亚老师一起吹口哨吧，然后当中有一些是比较念的那些声音，把它录进去。这样，阿迪亚老师其实很细心，就是在每首歌里面，他希望我去叠一些不同的感觉在里面。现在32分，我要非常谢谢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人太多了，包括我们飞碟的同事们，谢谢你们， 谢谢桃子， 谢谢，辛苦了。然后送花的，你知道吗？我要在这边好好的感谢， 哦，好感动哦，我看到很感动哎， 真的好想哭，而且我经纪人发了一篇脸书说，你当年倒下的那些花。 架，现在都重新站起来。我说、我好想哭。好，包括了有李毅六月，谢谢，还有天琪哥、当年我们这个风华唱片的天琪哥，张宇十一郎，阿令苏瑞、苏姐，卢广仲，江宏杰跟福原爱，谢谢最强大脑的大伟哥，萧敬腾老萧，钟成虎，谢谢阿 Ken 一齐 KKBOX， 中山女高的公班的同学是我们同学，小佩毛毛是我以前的助理，然后康康 Landy 亚明哥，李亚明大哥，舒淇，五月天耶，张信哲，我都哇，我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细节， B2、B2 哥陈彦明，还有1999年的 TVBS 娱乐新闻，谢谢你们，我的同事们，他们也来这个听演唱会，非常感谢茉莉阿蹦、还有瑞瑞詹志凯、我的朋友 Melody 丽红跟静蕾、然后许如云 JJ 林俊杰、小齐哥任贤齐 Jolin 蔡依林杨丞琳侯佩岑、小芬 Derek 然后江美琪林宥嘉阿喜 JR 有我有看到你们第一天有来谢谢，还有小虎老师黄小虎徐拉拉谢金燕哇袁大哥跟山一黄韵玲哇戴刚跟蓉蓉都送了杨戴刚仔仔小渊谢谢王心凌然后宽姐还有这个张清芳芳姐跟这个老公宋学仁先生还有林凡阿妹阿妹我看到她的那个花牌很有意思她把自己那个我可以抱你吗爱人那张照片、她说这是1999年的我谢谢阿妹然后范范黑人刘若英 Alan Sophia 是我的好朋友还有正好公关好看娱乐、汤宗林王珍妮黄木德还有罗志祥还有北京飞碟文化还有阿碰还有李鼎慧以前我的那个广播宣传送了100个面包非常谢谢大家真的这非常感动啊、而且那时候我其实有说这些花很漂亮就是回收太浪费我本来想把它运到那个就是我有请我工作人员去找有没有一些安养院啊老人院这样可以看到这些花心情会很好但他们说事实上他们不太收这样的东西因为处理很麻烦、那个铁架什么东西我说 OK 但是在广播当中我一次谢过然后希望大家这个有收到我诚心的感谢那当然也小妹以后再一一的请大家吃个饭这样子4:35马上回到现场 察觉只说不听的世界洞悉无处可去的秘密你愿意用真心来交换吗请听环球小球庄娟英巴斯特耳朵你是你有谁有了指定不透露的耳朵两个绚烂的交通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登记6号林廷君。廷君坚持理想，不怕考验，不畏战，投入选举，争取的不仅是一个议员席次，更是台北市的未来发展。恳请市民朋友用选票保住中山大同国民党唯一提名女生6号林廷君， 为您发声。 林挺君，君挺您，11月24日全力支持台北市议员中山区大同区候选人6号林挺君。 小妹啊，最近赛车吼，那油尖敢那咧掉高啦，亲像阿伯啊爬山皮皮喘，啊是不是丢在歹物啊？ 是你的车去淋到歹油啦，车若要过户，就要加台塑九五加。安啦， 赞哦，受够啦， 好油的车台塑九五加上安心。 树德科大108学年硕士班正式报名开始喽！凡是大学应届毕业生或符合同等学历资格者，无论是一般生、在职生，都可参加树德科大硕士班正式。正式项目为书面审查与口试。 树德科大硕士班报名时间至11月15日截止，报名方式由网络报名与现场填表及资料缴交。 详情请上树德科大官网，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即日起到11月18日，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请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王丽人。 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青涩如初的感情观，飞碟你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哎，怎么那么糟糕，我居然忘了让大家 call in， 请大家 call in 来聊聊你看了我的演唱会的感想。我跟你讲，因为今天有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直播，所以我就会完全忘了。 Sorry, I'm so sorry。 请大家call in 02-363-9955。 你有看我的演唱会吗？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然后听说这个大家真的都是又哭又笑，然后我很好奇大家的哭点是在哪一首。像我的摄影师苏亮亮摄影师，他就说他的哭点就在第三首《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他说我唱那首，他们很想哭。你有很想哭吗，台长？ 嗯， 还好， 还好，对， 真的、哦， 对啊。 可是我自己唱会觉得有点小尴尬。 为什么？ 那是少女时期的歌，然后现在来唱， 就是可是你的出道代表作啊。 对啊，就想说， 我听你唱那个啦，我知道我不够 漂亮，我不够漂亮，嗯、 对。 怎么样？你哭了？ 对啊，没有，那是我的往事。 我们 因为每个人都会在你的歌里面找他们自己的往事。 哎、欸，那一张在 KKBOX 居然没有哎、欸，所以大家说我现在是出第十张，事实上是好像是11了。 嗯， 如果不算精选的话， 对， 他们为什么没有收漂亮这一张，就有点可惜。 切， 对，然后呢，你最大哭点到底是哪一首？ 其实。就是那个，哎、欸，刚刚怡君说的，那个，哎、欸，我不， 我不，那 啊，不再 想念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真的哦， 嗯， 真的、哦， 我还一面哭一面跟着唱， 真的、哦， 因为那个弦乐跟你的声音搭着太动人了， 我都没听到。因为我的反送是不一样的，这样、嗯、跟你们听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嗯、这样。因为有时候那个弦乐这样，嗯，这样拉过去的时候，你这边会太大共鸣，所以我要求弦乐都稍微再降到低一点。 而且那首歌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情绪的歌曲，对。 然后我也很高兴，我去把《别让我失去依靠》重做了一遍。 嗯，哦，对，还有这首歌，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说这首歌，我就转头跟我旁边的朋友说，我说这首歌太难得了，可以再听到。 对对对， 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太不容易。我说这是桃子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嗯、 是哪一张啊？ 就是非比寻常 哦、oh, ，OK， 对， 是桃子通， 谢谢你，我自己都有点搞混了，这样， 对，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 call in 02-363-9955来聊一聊呢，你看了我的演唱会吗？你喜欢吗？然后呢，对于李李人的情谊，大家觉得如何呢？在大家这个 call in 的同时呢，02-363-9955，我们要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四格漫画》。也是我的新专辑，其实就在讲我的跌倒人生，就是常有很多那种不可思议的衰咖事件发生，所以就是我是在低谷跳舞四格漫画。 我搭上万般机实在够累，难道怪自己 翅膀不会飞，广播手绘五点，我又打了哈欠，既要我生闷气，还不如先睡笑吧，大笑吧，用肺活量拼命喝彩，睡醒不管多晚，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轻手花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拍爱，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新旅途，在生活这么四个漫画里担纲演出，他知我的心跳往往要挖的高处，自我调侃拿来练功夫，这出辛苦太幸福，住在电视机合家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临危不乱，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笑吧大笑吧，用肺活量拼命喝彩，睡醒不管多晚，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轻手花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拍爱，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新旅途，在生活这么四个漫画里担纲演出，他知我的心跳往往要挖的高处，自我调侃拿来练功夫，这出辛苦太幸福， 了了办法住得用，要不然少眼中，书中那些主人翁个个叫我放纵，有时候要学加菲猫，不吵不闹伸懒腰，有时候学史努比狗，在小小宇宙心也富有， 还没有多急，小我是小幸运，我要心存感激， 现在我们沟通的管道越来越多，在网络上一些人留言说这个可不可以去小巨蛋，我就说那个你知道就是已经订光了，然后有人说我一爱却就开始哭了，有人说是青春就起起比疙瘩，然后说很好哭很好笑又充满感谢的演唱会，谢谢大家。我们来接这通 calling。 喂你好，喂，诶，我按到了吗？还没按到吗？我再按一次。喂，你好。诶，为什么按不进来？喂， 喂，桃子姐，你好。 诶，你好啊，你是谁呀？ 我是台北的阿队。 阿队，你有去哦？ 有，我有去，我去第二天。 哦，谢谢你，谢谢你。怎么样呢？ 那个、我是没有哭啊，可是我旁边的都哭了。 旁边都大概在什么时候哭呢？ 我不知道，因为我散场的时候，我看他们都卫生纸都拿出来擦眼泪了。 啊，你为什么没有哭呢？ 我有感动，就是别让我失去依靠那一段，我就很感动，真的，因为那个弦乐真的很赞啊， 是很美。 嗯，对。 哎呦， 大阵仗， 真的。 嗯， 哦，谢谢你提醒我，哎，我还要跟大家说的是，除了刚刚送花篮，对不对？ 嗯， 其实还要告诉你一个很感动的事。 什么事？ 这次的很多协办单位是他们没有赚钱。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作歌以前是我们的导播，他叫三点水，现场视讯执行哦，所有的 VCR 也很好看，对不对？ 嗯，对，就是导播剪的嘛。 就是没有有工作人员去把它做出来，然后但他们要昂，就是去手控。听说他们边昂也是边在哭哭笑笑的， 哦、 然后就是打很多折就对了。 嗯， 现场的付硬体费用的单位硬体预算已经超支了， 嗯、 超过大概100万左右这样子、嗯。 然后他们比如说必须一场两场加起来快20万，但是他们打折只拿了6万块这样。 所以是赔本在唱了。 是，我还自己我自己也掏钱出来了。 是哦。 对，所以你不觉得看到那个内容是非常饱满的吗？ 就节奏就很紧啊，就不会说松松的这样。 而且我们的连开场就是你们在那边等待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做得很好看？ 嗯，对，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是那个豆豆跟小龙那一段。 真的假的？ 就是出卡的那一段，就是他在播那个 神奇女孩。 哎，对，神奇女孩那一段。 哦、oh, okay. 啊，前面那个就是等进场那一段，就是播以前的回忆这样子。 对，199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那你看还有像是那个90年代的一些回忆，像刚刚讲什么贪食蛇啊，什么 MSN 啊这些。你应该很年轻吧，听起来你很小。 没有，我30几了，33了。 那你有你的回忆吗？在 有有，我是从陶子也出第一张就看到。 哦，谢谢。 我小时候不能说小时候。 没问题没问题，小时候。 对啊，就是看桃子姐的歌，听桃子姐的歌这样。 好，其实这次我真的要谢谢很多朋友，包括像是以前我的经纪人小芝哥，他在上艺国际，他们也是倾囊倾巢而出，然后像川哥、元火、阿鹏，他们也是目前没有要跟我结账的意思。 哎，梅芳姐有去吗？ 有、哦，他坐第一排啊。 我就是你说那个跟你跟最久的那个。 对对，梅芳跟贝贝都是跟蛮久了。还有 Wilda， 还有很多人这样子，非常谢谢你们。 不会， 谢谢你 calling 哦。 公蛋公蛋公蛋。 好，公蛋公蛋，谢 谢，拜 拜 拜 拜。喂，你好。Hello。 曹姐你好。 你好，你是谁？喂。 好，我是听众58岁。 58岁，好可爱，先报。好，那我要怎么称呼你？ 哦，没有，我的就是我 calling 进来的代号，我都说我是58岁。 好，哦，58岁 ，OK， 58岁，你有去看吗？第几场？ 有啊，我这边去了第二场，然后就觉得非常，就是整场我几乎大概有80%的时间吧，就是除了快歌那一段，八成的时间我的眼眶都是泛泪的。 真的哈、哦。为什么？是因为音乐感人还是？ 对啊，就觉得，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一些气氛。还有就是我第一个让我眼泪整个掉出来 是什么？ 就是天天想你。 哦耶。 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就是 monitor 那个天空，我就觉得不行了。 嗯。 对，那个情绪就突然间就上来，然后我就有一些可能就是小时候跟雨。整个的一些就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的一些回忆一些画面都出来这样、 是，而且这次的视觉灯光都做得非常好你知道吗？就所以我说大家真的是值得票价， 对，非常的棒。 这是小巨蛋的规格了。然后再来就是音乐方面，你什么时候就是你知道我们带 full band， 然后2台 keyboard， 然后其中一个 keyboard 手说：“涛姐，你一定要继续唱。”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为了我去买了一台90年代的 keyboard， 才会找到一些古老的音色。”所以他就说：“请你要继续唱。”所以是每一个人都这么的用心，所以我相信你们都感受得到，对吗？ 真的 好， 有啊有啊。而且我要特别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看到就是桃子姐跟李仁哥的合唱那 如你一般的人，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有看，所以有看到你有很深情的望着李仁哥，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在那一个时刻，我觉得我有感受到很强烈的幸福感，就是从你们的你们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在当下我在看台上的。你们的时候，是我自动帮你们加上了一个爱心框，因为就是觉得那里有满满的爱。 好， 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感动的地方。 好，谢谢你，58岁，我也感受到你的爱了，非常感谢哦。拜拜。因为在我们的录音棚，在我的对面有个很紧张的人说要进广告啦。 进碟放送。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